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乔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狄仁杰发现每回这滕侃的夫人银莲，他跟情人约会的时候都有个神秘的瘸腿人跟踪。狄仁杰试探了潘师爷，断定不是潘师爷。滕夫人被杀一案就这样搁置下来，他转而去调查柯兴元之死。狄仁杰和潘师爷两个人去柯夫人家调查情况，有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。这柯夫人对苍蝇非常敏感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？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疑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八集。且说在柯兴元的房间，狄仁杰点亮了4盏明亮的油灯，一群苍蝇从天花板上飞下来。柯夫人看见这种场景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。这群苍蝇围着灯光转了一会儿，纷纷落在了大床的床围上。狄仁杰走近观瞧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奇怪呀，苍蝇怎么全落在床上了？他走近床边，看见地上这苍蝇正爬来爬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苍蝇喜欢地板，或者是他们对地板下边的东西感兴趣。突然间，身后的柯夫人一声尖叫，咣当一声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侍女连忙上前，潘师爷赶紧的看看狄仁杰，大人，柯夫人晕倒了，咱们赶紧请大夫。狄仁杰头也不回，少说废话，不要管他，那位姑娘你也过来，咱们三个把这床给挪开，这床看起来很沉呢。潘师爷和侍女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 虽然摸不着头脑，还是乖乖的过来了，帮着狄仁杰搬床。幸好地面很光滑，三个人没费多少劲儿把床挪开了。狄仁杰让潘师爷把地面上的石板给取出来，又叫这个侍女到厨房拿一把菜刀一把铲子。这狄仁杰撬开了几块石板，石板下的土是又松又潮，他挽起袖子开始用铲子往外挖土。潘师爷很茫然地站在旁边，似乎还没明白狄仁杰的意思。看见狄仁杰干活，他上前一步：大人，让我来吧。狄仁杰擦擦汗：不要紧。突然这铲子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，软软的，再往下一挖，一股让人恶心的气味从泥土里就钻出来了。狄仁杰放下铲子，拿着菜刀一点点地夸着泥土，有个暗红的东西露出了一角，正是那套衣服箱子里边的一个。狄仁杰让侍女去衙门报告，让他们派四个衙役过来。潘师爷则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柯夫人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大人，是不是去请个大夫给他看看呢？他一直昏迷不醒。狄仁杰干脆利落地回答：不用，地板上凉，他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潘师爷，你不用担心，柯星元的尸体就埋在地板下头，这柯夫人就是杀人凶手的同谋。 啊，不能够啊，我也亲眼看见柯星元是跳河自杀的，如果柯星元的尸体在这儿，那跳河的人是谁呀？ 狄仁杰拍拍手上的土，坐在椅子上喘了口气，天气太闷，他挖了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看着潘师爷一脸迷惑的表情，狄仁杰轻轻地摇了摇头：潘师爷，我问你，当时柯星元满脸是血地跑出来，你真的看清楚他的脸了吗？潘师爷努力地回想了一下， 当时月光很亮，我明明看见是柯星元呢。 好，既然潘师爷您认定柯星元已经跳河了，那咱们就把这箱子挖出来，看看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个时候女仆也报官回来了，拿来一把熏香，这潘师爷接过来点着了。狄仁杰用一块方巾裹住了口鼻，把箱子上的浮土铲去，又在箱子四周啊挖出一点空间来，把这箱子上裹的油布给扯下来，打开箱子，刚一打开，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就扑鼻而来呀！潘师爷立马捂住了鼻子，拿着熏香晃了几下，想冲散臭味。只见箱子里边蜷缩着一个又瘦又瘪的男尸，他身上只穿着内衣，灰白的脑袋上光秃秃的，左肩膀上还插着一把匕首。狄仁杰用铲子尖把死者的头扒拉了一下，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正对着他们。 啊，柯星元！ 这潘师爷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色刷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狄仁杰盖上箱子，把铲子扔在地上，走过去把窗户打开了。狄仁杰拉下脸上的方巾，慢慢擦了擦汗：潘师爷，这是一个相当狡猾的计谋，那个跳河的正是杀人凶手。柯星元肚子疼，回到房间，凶手就和柯夫人一起把他杀了，然后凶手穿上柯星元的衣服，戴上他的帽子，又弄了一脸的血，尖叫着奔跑出来。你们当时都被吓坏了，谁也没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我估计凶手跳进河里之后潜水顺流而下，直到发现岸边没人了，他才爬上来，把帽子扔进河里，就是要迷惑你们这些粗心的人。 潘师爷这才恍然大悟，不住的点头。狄仁杰让衙役把箱子拉出来，连带着尸体一块抬回衙门，又让潘师爷把柯夫人带回衙门收押，并且向滕县令汇报。布置好一切，狄仁杰告辞，回到凤凰酒店。一路上狄仁杰都在思索，柯夫人和人串通，一起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，那这个凶手跟他肯定有着不一般的关系。而案发当时，冷钱误把自己的账本给了柯兴远，几天之后这账本竟然出现在昆山的身上。难道说昆山是杀人凶手吗？刚走到凤凰酒店门口，就听见从里边传出了笑声和骂人的粗话，那帮乞丐强盗闹成了一团，喝酒划拳，谁都没睡呢。狄仁杰很高兴，正好可以打探一下昆山的消息，逮住他。这么想着，狄仁杰走进酒店，殿堂里头灯火通明，十分热闹，乔泰正坐在一个赌局旁边观看，看见狄仁杰回来了，他赶紧过来端上一壶酒，两个人坐下。狄仁杰喝了口酒，迫不及待的就问乔泰，怎么样，昆山来过没有？乔泰摇摇头，没，他连个人影都没露。狄仁杰把酒杯狠狠的往桌上一蹲，这个狡猾的东西，我后悔没听你的话放他走了，他肯定知道衙门已经逮捕冷钱了，马上就会停止他的贵访业务，这样一来，天宇金氏的那两张坯子也就取不出钱来了，成了废纸了。这下可糟了，我害怕他不会再出现了。乔泰不解地问，您找昆山干什么呀？狄仁杰压低了声音，把柯兴元家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泰。乔泰一边听心里一边琢磨，等狄仁杰说完，乔泰摇摇头，不对，老爷，我觉得昆山不可能杀了柯兴元自己跳河里头，我看了那条河啊，水流很急，河里边到处都是大石头，还有很多漩涡，跳河的人必须要顺着水流往下走，再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爬上来，要做到这一切，那得对这条河了如指掌啊，依我看昆山他没这本事。狄仁杰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嗯，你分析的也对，如果凶手不是他，那昆山肯定有同谋。一听到狄仁杰说同谋二字，乔泰皱了皱眉头，等等，您说同谋？狄仁杰好奇地看看乔泰，乔泰眼神一亮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在柯夫人那儿，她说她正在等一个人，我原本以为她是个妓女，等的是位客人，现在看来也许她等的正是自己的情夫，那个杀人凶手。哦，还有一点，她还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。乔泰的一席话让案情更加清晰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昆山，即便他不是凶手，肯定也清楚一些内幕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接着乔泰又把下午寻访半仙的情况说了一遍。那个半仙早先就跟柯兴元认识，名望很高，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狄仁杰猜测，很可能是凶手事先买通了半仙，让他们说出在十五这天柯兴元会有血光之灾，然后他们再一步步的按照计划行事。两个人讨论完了案情，其他人已经睡觉去了，狄仁杰和乔泰也回到房间。他们觉得房子里边特别闷热，狄仁杰想去打开窗户，可是拉了几下这窗户没反应，好像是被人反插上了。 狄仁杰叹了口气，转身躺回床上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乔泰呢，躺在地板上，倒是鼾声大作，睡得挺香。狄仁杰翻了个身，不行，屋子里边太闷了。他起身，用牙签把窗户纸划开一道口子，顿时一阵凉风吹进来，舒服了很多。狄仁杰重新回到床上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除了有节奏的鼾声之外，这凤凰酒店是一片寂静。猛然间乔泰惊醒了，他打了一个喷嚏，一股奇怪的刺鼻的味道充斥四周，他顿时警觉起来，马上想到是不是着火了。他拉起狄仁杰，两个人就往外跑。凤凰酒店整个结构都是木头的，这要是着起来谁也跑不了。乔泰一个跟斗翻起来，拉着狄仁杰撞开门，两个人就跑出去了。他们跌跌撞撞的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，黑暗之中，这狄仁杰好像被什么光溜溜的东西撞了一下。狄仁杰伸手去抓，却没抓住。紧接着楼梯上一阵声响，有人哎呦一声。乔泰一边咳嗽一边大叫，快起来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这楼上顿时有了响动，大家伙光着膀子都冲下楼来了。狄仁杰和乔泰跑到大街上，两个人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，只觉得头晕恶心。回头往酒店里看看，哎，一团漆黑，没有火光啊。狄仁杰马上明白过来了，是有人故意捣鬼。他和乔泰赶紧回到酒店大厅，点起了油灯。在灯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离奇的场景出现在眼前。只见排军一丝不挂趴在地上，身子底下压着一个泥鳅一样的人。那个人呢，浑身是油光锃亮，嘴里呢还不停地哼哼。仔细再一瞧，嘿，独眼龙昆山。大家伙都吃了一惊。狄仁杰弯着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竹管，这竹管的顶端呢还挂了一小葫芦。狄仁杰让人把排军拉起来，五花大绑的把这昆山给绑起来了。狄仁杰黑着一张脸，把竹管就杵到昆山面前了。昆山，你在我们房间里边吹的是什么毒药啊？这昆山浑身涂满了油，就是为了作案的时候跑，别人抓不住他。没想到排军发现他之后啊，一个飞扑啪叽给他拍地板上了。这下可摔得够呛啊，眼泪都摔出来了。这昆山忍着疼啊，哎呦，不是毒药，只是一点蒙汗药，你们不会有事的。排军听到这话上去烫就是一脚啊，让你偷兄弟的，我踹死你。这昆山嗷嗷直叫，在地板上翻来滚去的。狄仁杰伸手拉住排军，他仔细地端详着昆山，只见他枯干的身体上布满了一条条可怕的疤痕，看样子昆山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苦头啊。乔泰把昆山的两个包裹拿给狄仁杰看，狄仁杰打开一看，里边正是冷钱的那个账本。狄仁杰厉声问道，这是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昆山抬头看了一眼， 我捡的。 捡的？在哪儿捡的？ 就在这儿，我在那个女人床头后边发现的。 昆山直勾勾地盯着燕香，这燕香则痛苦地捂着胸口，眼巴巴地看着狄仁杰，这眼神里充满了恳求。狄仁杰看着燕香，心里一惊，这账本是在燕香的床头发现的，这么说拿来这个账本的是他的。狄仁杰马上明白了燕香的眼神，他一甩袖子，胡说，死到临头了你还不说实话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乔泰，把他押到沼泽那儿，人烟稀少，咱们想怎么审就怎么审。乔泰压着昆山 狄仁杰和排军告辞，这排军又狠狠地踹了一脚昆山， 敢找到我女人头上，死去吧你！大胡子，一会儿在沼泽地就把他干掉吧。 这昆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他刚想为自己辩解，狄仁杰迅速拿出一块布堵住了昆山的嘴。狄仁杰乔泰压着昆山出了凤凰酒店，走出没多远，他们就转弯去了县衙。到了衙门，狄仁杰让衙役去禀报潘师爷。潘师爷看见是狄仁杰，连忙行礼，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。狄仁杰指指昆山，我把昆山抓来了，你把他带到书房里，再去通知滕县令。潘师爷得令，赶紧进去通报。狄仁杰来到书房，让昆山面朝墙坐着，手脚绑着，一只脚踝因为受伤肿得跟馒头似的。这乔泰看见昆山这只伤脚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独眼龙，这回你不光是独眼儿，还成瘸子了。狄仁杰突然转过身来，紧盯着乔泰，掩饰不住的激动。乔泰，你提醒我了，我太傻了，竟然被一个假象给蒙住了眼睛。乔泰一头雾水地看着狄仁杰，他还不知道刚才他那句无意间说的话正帮了狄仁杰的大忙。那个跟踪到妓院的秘密人物，按照老鸨子的说法，个很高，身上有官气，又瘦，还瘸腿。如果那个人是伪装成瘸腿去的呢？会不会就是昆山伪装的呢？狄仁杰马上来了精神，他把昆山嘴里的布给扯出来。昆山已经吓得面无血色了，他嘴里嘟囔着， 别杀我，不要杀我。 狄仁杰和颜悦色地看着他，昆山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官府里当差的，专门捉拿杀人凶手。刚才我正是把你从排军手中救出来，来，你先喝口酒，我再请大夫给你看看脚踝。昆山在酒店里早已被吓破了胆，这个时候得知狄仁杰是来救他的，又这么关心他，昆山完全失去了自控力，一行行眼泪顺着老脸就流下来了。狄仁杰从怀里头掏出了一个纸包，取出了一把精美的匕首。昆山，这把匕首是挂在梳妆台上的吗？那把匕首正是杀死县令夫人银莲的那把。狄仁杰觉得跟踪银莲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昆山。这昆山一手掺和一桩案子，敲诈冷钱他能得到好处，可是跟踪甚至杀死银莲，他连尸体上的首饰都没拿走，这作案动机又在哪儿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